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程伟。 我是佩芬。 10月10号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地方，这个日子呢显得非常的重要，一个呢是朝鲜。昨天呢我们请来了常洛文，凤凰卫视的总部记者，也是分析到金正恩满世界都在找他，他去哪儿了。他昨天给咱们留了一个悬念，就是说呢要判断金正恩这个身体哈，到底是不是出了大的状况，朝鲜国内的形势是不是有重大的变化，就要看10月10号金正恩会不会出现在朝鲜劳动党建党69周年纪念日的现场。按照朝鲜这样一个传统来说呢，因为这个朝鲜的独裁政治和金家唯一领导体制的这个统治可以说在朝鲜深入人心，所以呢这一天对于朝鲜居民来说非常的重要。就是他们的传统是说，如果不是逢五逢十，这个最高领导人也会在半夜子时就去拜谒安放最高领袖的这个锦绣山太阳宫，向金日成金正日表达尊敬。但是现在我们根据这个媒体披露出来消息哈，应该是还没有出现，就是目前从朝鲜和韩国的媒体上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蛛丝马迹，所以这点应该就会引起外界更多的这个猜测，金正恩到底怎么了，这个朝鲜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 我看了一个其实英媒的一个说法，他说的是他猜测是金正恩是因为腿伤而养病百日， 百日， 100天， 就是说这个伤其实挺严重的。好，这个朝鲜十月十号非常的重要，也是他们一个传统的一个政治意味非常浓重的日子。那另外一个就是台湾了，按台湾人的理解，这一天应该就是台湾的国庆日啊，我们叫做双十节。那每年到了这一天，领导人一定会出来有一个这个致辞。那今年照例，我记得去年我们关注点在于他跟王金平立法院长怎么样互动，因为刚刚结束这个马王政争啊，他也是狠狠的捅了马英九捅了这个王金平一刀。今年看上去大家的这个关注点，比如说我自己吧，我会看马英九他到底对这个香港的普选问题他会不会有自己非常清晰的表态。果然等到了，我们先来听听这个马英九是怎么样开场的。 恭请总统讲话，各位贵宾请坐下。 大会主席、立法院王院长、布吉纳法索总统龚宝雷阁下抗力，巴拉圭共和国总统卡提斯阁下，洪都拉斯共和国副总统艾雷纳阁下及夫婿，巴拿马共和国第一夫人罗雷娜女士，尼加拉瓜共和国国会议长努内斯阁下抗力，各国驻赫代表团及驻华使节代表吴副总统，各位院长，各位资政顾问，各位首长，各位侨胞，各位乡亲，大家早安，大家好，大家高赞，大家好，太嘎暗座，太嘎好，萨利嘎嘎马布隆安爱好。今天是中华民国国庆，英九以荣耀、欢喜、感恩的心情与每一位同胞嘉宾在此共同庆祝中华民国103岁的生日。回顾过去这一年，全球各地发生许多重大事件，例如2次的马航空难、乌克兰危机、伊斯兰国的暴行、苏格兰独立公投、伊波拉病毒蔓延与香港民众争取普选的行动，这些事件影响重大，世界各国莫不全神贯注，严肃以对。 好，这个呢 我放这段的目的在于，我们也领会一下，就是台湾现在到底有哪些朋友啊？他前面列举了一大串，就是各国的这个首脑，基本上是黑兄弟是吧？佩芬， 大部分因为台湾的朋友们大部分就集中在非洲嘛，然后中南美洲， 对， 就是也肤色比较深一 点。哎，我看他今年的这个讲话的结构哈，跟去年也是相当类似，他前面一定会列举自己的政绩了，先把这个大的国际环境给他数一下，意思就是其实这一年对大陆的一个惯常的说法就是不平凡的一年啊，这个国际国内形势都非常的这个严峻。他先说完国际，接下来就说国内也经历三月血运啊、捷运凶杀、澎湖空难、高雄气爆和食安危机，这些事件都让社会震动，每位同胞担心。接下来呢就开始列举他这一年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啊、台湾取得哪些重大的进步和发展，那接下来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好，刚才我说了我最关心啊，他会不会对大陆两岸关系有一些新的表述，并且是现在的香港普选问题他有没有更加清晰的回应。这一段大家听好了。 今天我们要再次呼吁海峡对岸，此时此刻正是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最适当的时机。当前的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快速，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古人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大陆13亿6000万人民在进入小康社会的同时，当然也希望享有更多的民主与法治。这从来就不是西方人的专利，而是全人类的权利。针对香港民众最近为争取特首普选的行动，我也要再次表达坚定的支持。大陆与香港的民主发展取决于领导人面对改革的智慧与度量。30年前邓小平先生在推动改革开放的时候曾经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名言。今天的香港何以不能比照办理，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充分实现17年前大陆对香港的承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普选特首，50年不变。果真如此，这必将化危机为转机，让大陆与香港双赢，同时台湾人民也必然乐观其成，大大有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站在共享血缘文化与历史的基础上，我们乐意与大陆及港澳人民携手合作，交换经验，共同探索中国大陆推动政经改革的最佳方案。相信2300万的台湾人民也都乐于分享民主经验，让炎黄子孙的成就在世界发光。我身为中华民国的总统，绝对会全力捍卫中华民国的民主宪政。现在让我们一起高呼。 各位长官贵宾请起立。 中华民国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台湾民主万岁！ 台湾民主万岁！ 谢谢大家。 哎呦，我这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是感动吗？感动的鸡皮疙瘩， 怪怪的，就感觉 是怪怪的。可是说从我小时候，从蒋经国时代、李登辉时代、陈水扁时代到马英九时代，最后这口号是不管是威权或者是民主之后、都是要。那只是说可能他现在只有喊一次， 没人叫的最好啊， 其实差不多 最有气势 都是。可以前可能你要喊三次。中华民国万岁万岁万岁万岁，就要喊三次，然后现在可能喊一次就好，而且现在可能有叫台湾民主万岁，以前只有中华民国万岁嘛，对，有改革。可是 刚刚樊叔你第一段播的那块东西，其实我说真的，我今天早上一直在等，我等马英九也要叫我的名字啊，因为他叫了那么多人，怎么奇怪没有叫我？因为他这一票是我投的， 他就会叫配分吗？ 我是他的老板嘛，他肯定应该也要问候我啊， 就是各位乡亲， 对， 哎，去年他叫了各位乡亲， 对，可是我觉得他应该一个一个叫啊，投他那一票都要叫一下，对不对？如果对，可是你说，其实说真的，如果说有些时候，当然说来者是客啦，但是说真的，他如果把这个乡亲摆在前面，因为乡亲才是他的头家嘛， 嗯嗯， 对。可是我说，他其实你在后面谈到一个东西，就是。其实马英九呢，他这个人的讲话，你觉得如果作为一个广播专业来说，这个人他讲话，你说不是没对没内容，也不是，可是我怎么听起来我们会在下面就觉得在笑，或者觉得哎呀，这个实在是好像没什么气势，对，我觉得 他的点是不对的，他的那个重音的点都在后面的，就感觉他最后再扬上去，他要那种气势， 其实底气不足，算不算？ 对，有 底气不足，中气不足， 对， 而且你看他前面在念，因为你刚刚提到，我们去年也在就双十节也讨论了，只是我们聚焦在王马嘛，可是你看他前面问候那一段或说的那话，如果说他不点评一下就今年发生的时事，我们真的会以为他是在放录音带，你不觉得吗？对啊， 每年真的差不多。 对，就我今天也上了蔡英文，就民进党的那个就的他们的网站去看，蔡英文今天也在脸书上讲了一遍，就今天是双十节嘛，是生日啊，他发了一篇也是民主的东西，它的题目叫做民主是我们共同的颜色。 哇， 马英九叫什么？ 文采斐然。 马英九叫做以民主为傲，以台湾为荣。你觉得这两个谁高手呢？真的高下立见。 哎，这可能是这个文宣水平有高下，但是实际上哈，你说真的放到这个位子上，他是不是一定比马英九做得好？这个谁也不好说，说不定这个下一届配分把他送上最高的这个台子上。好，那盛伟， 我刚才听到就是两个词让我觉得特别的敏感啊。第一个是什么呢？是分享民主经验，分享。还有一个是最后那个台湾民主万岁。我觉得其实他在一定程度上他做了两个诠释啊，一个是和这个大陆方面一种分享民主的这种态度，还有就是他是会捍卫这种民主的状态。我觉得其实好像的确对于未来两岸的一种交流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和态度的分歧。 哎，但是哈，你顺尾说到这个分享民主，可能有一些大陆人听起来比较激动，但是另外一些大陆人，我还没有去做过调查，我感觉会不会有这么一种倾向，就说你凭什么呀？就是你又开始大声的疾呼，你看这个习近平都不要见你了，你还在那大声的嚷嚷，你看你这么一说，你就基本上无望，就仅剩下的一年多的任期，你也不要再想怎么跟习近平有一个更加亲密的互动。好，我相信这个马协会、习马会哈，这也是两岸很多媒体在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到两天前我们终于有了确定的消息，就是今年11月本来说在北京举行那个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APEC 上面会不会有两岸的领导人有一个接触，但是现在看来希望落空啊，估计马英九比习近平更加的伤心。因为多次问到的话我也统计过，就是台湾媒体记者提问这个国台办的人这个问题非常多，也说明马英九似乎更加的着急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次又见不着？我们等一下再集中的讨论这个话题。三点快新闻稍后继续。好的，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佩芬， 一起来关注台湾的双十节以及习马会、马协会为什么会破局。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到一位台湾著名的政论家，也是亚洲周刊的主笔南方硕先生，跟我们一起来在线讨论。南方硕老师，你好。 你好。 我们看到刚刚这个马英九的双十节谈话结束了哈，今年的双十节谈话你有特别关注吗？ 我刚刚也有看。我觉得对马英九的讲话，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知，就是马英九是一个很会表演的人，所以台湾的表演政治学是他搞出来的，他很会表演， 就是他讲话的时候，你们大家在那边听，哎，好像偷偷说道，哎，可是大家一定要了解到，哎，他这么会讲话的人，为什么他在台湾各种民调，他的民调只剩下9.2%？哎， 嗯， 就是说，哎，一个这么会讲话的人，应该是好像是应该是很受国民支持的，可是马英九为什么台湾的人一讲到马就很痛恨他？哎，所以听他讲话一定要有另外的判断。 嗯， 就是他今天讲话，哎，事实上我觉得也头头是道，他很会应用各种统计数字，台湾看起来真的不错。 嗯， 可是台湾真的不错吗？错，台湾真的错了很多。所以台湾，才会出现那个什么太阳花学运啊，然后台湾的现在的各种媒体上才会把他骂的狗血喷头啊，就是真的他实质的表现跟他讲话是两回事。对， 嗯，就是说和做完全不一样，就是大家不能在这上面画等号。 对，比如说我就随便讲一个例子好了。他说台湾的工资所得调整啊，他就用了一个总体数字，他整为20000多元。可是我们看一看，他调整结果调整了100块，哎，所以台湾老百姓说，你这个调整的太。增加一个便当，哎，一年增加一个便当，哎，这什么？这调整什么东西？没有，等于没有调整嘛。所以，不要看他的随便讲的话，应用的数字，那个真正的数字他都没有讲。处理问题处理得一塌糊涂， 是，就是在内政方面，马英九他很多地方做得不满意哈。那我们如果把重点放在这个两岸关系上面，也包括他对于香港普选的这样一个表态，就是会发现他今年的这个表述哈，他似乎还是延续了过往的这样一个表态，说台海两岸从冲突到和解，从对抗到协商，我们这个民主宪政呢发挥了作用，也谈到今年两次历史性的王章会，说反映两岸关系的大幅进展，也彰显我政府维护和平与繁荣的决心。哎，如果光看这一段，好像是觉得这个两岸还是处在这个蜜月期，但是实际上我们觉得这个蜜月期已经过去了，甚至已经到了一个冰冻期。之前两岸的媒体都非常关心这个习马会，马习会它到底能不能成功，但是从前两天的消息就证实是不太可能了。那您现在就是回过头来，中间的哈，大家各种的放风也好，各种的跟进好，为什么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成型？ 对于这个习马会，我觉得贵电视应该好好再去追踪一下。据我所知，七月份八月份的时候，的确习近平已经答应了跟马英九在新加坡见面，他已经答应了。 嗯， 可是那一次马英九不去，所以习近平对马英九不去很生气。哎，你搞了好久，你这边吵吵闹闹，然后我答应了，然后到时候你又说不去。所以那一次习马会没有成之后，他们有另外一个安排，就是政协主席要去金门，要去会见台湾的吴伯雄。吴伯雄因为你马英九都不敢跟习近平见面，所以吴伯雄也不敢跟那个政协主席见面，所以金门会也不成，所以这两次会不成。据我所知，北京对马很失望，所以习近平写了8个字，给马英九说机不可失，时不可再。这是很确实的，从国民党很高层的人得到的消息。 嗯， 所以因为你马英九，你吵老半天，你只是炒新闻。然后你真的我答应了你又不来，所以习近平对马很失望。 嗯，他为什么坚持不去呢？还是他非得要等到这个11月说 APEC 也是一个国际场合，就是他可能是不是去到那个场合之后，对他本人，对于台湾政府本身，他的好处会大大强过于之前的新加坡。 当然 APEC 是不、 嗯、 绝对不可能的。 嗯， 所以北京也让步说，新加坡也是第三地啊，而且也算是一个国际啊。 对， 所以北京是做了很大的让步，然后你马英九又不去，马英九不去，据我所知有好几个理由。第一是美国反对，美国后来知道了，美国反对。第二就是，台湾现在反中的情绪是蛮高的，他一去的话，今年的选举，台湾老百姓一反中跟反马挂在一起的话，国民党会大败， 所以为了美国，因为美国的压力，因为选举的考量，所以最后他不去，他放了习近平鸽子。所以我们都知道，人家是一个很大大国，你可以讲好的事情你可以放我鸽子，很离谱，所以习近平很生气。所以习马会真正的破局是破在马英九失信于习近平。对， 哎，我们看哈，就是两岸媒体关于这个习马会马习会的报道呢，我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似乎这个台湾的媒体，台湾人对于这次会面他们的紧张程度要大过于大陆方面。您能不能跟我们详细来介绍，如果说真的是见到了，他对于马英九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好处？ 对马英九来讲，他不是以前讲过吗？他历史留名吗？他就然后我认为就是他希望能够透过习马会，然后假设习近平表现的对台湾的态度客气一点，那马英九就功劳很大啦。他会大肆宣传一番，然后还说不定还可以混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呢。 这是两岸领导人六十多年第一次见面。 对，当年的南北韩就不就是给了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吗？所以假设中国跟台湾能够见面，那马英九大概就想得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这是马英九很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很在意他的历史地位。可是对台湾老百姓来讲是另外的考虑，就是如果你跟习近平见，那你一定你当然是你不可能就习近平送你礼物，你也要送习近平礼物，而你的礼物对台湾一定是伤害的。比如说我们从那个 ECFA 开始以后，台湾的经济就已经完全依赖大陆了，而依赖大陆就造成了台湾的产业外流，台湾的失业增加，所以看起来台湾的统计数字是不错的，可是国民经济统计数字是很差的，失业增加啦，然后薪水就无法上涨啦，这些是台湾之所以反对过分依赖中国的这个真正的现实的理由。所以假设你跟习近平见面，一定要在很多经济上你要让步啊，你就说你一定要更加依赖中国，这是台湾的老百姓比较反对的最大的理由。 好，这是就是如果见到了他有一个新的历史定位，那再一个会不会对他的这个选举啊，就这些方面有很大的好处？那现在看上去十一月是不可能了，那仅剩下一年半的任期当中还有可能吗？ 经过这一次他放了习近平的鸽子，看起来希望就很小了。第一，北京基于他的那个政治的基本的原则，他不可能凝拢在一个国际问题上，国际场合来解决两岸的问题，不可能的。你找第三地有可能，可是你假设你只要你马英九跟习近平一见面，你会要习近平送你礼物，但你也要送习近平礼物，你送习近平的礼物，台湾人不答应的，对。 是我们还留意到哈，就是习近平他上个月呢在北京见了几个台湾的统派团体，非常罕见，他说和平统一和一国两制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我不知道就是习近平说完这些话之后在台湾岛内当时是引起了什么样的一种讨论，大家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表述吗？ 台湾的多数老百姓对所谓的一国两制，对所谓的九二共识之类的说法，台湾老百姓基本上是只有国民党在宣传。台湾老百姓，现在台湾认为，海峡两岸是属于不同政体的两个地方。这种意见已经超过70%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台湾老百姓，跟中国和平是老百姓要的。可是你要说过分的依赖，甚至于你讲一国两制，台湾老百姓接受度越来越低，特别是经过这一次的香港的这个雨伞革命以后，对于一国两制这种说法，台湾的人是越来越听不下去了。可是不管怎么讲，对北京来讲，北京知道台湾有一群人是认同于这套说法的，基本上这一群就是我们所谓的台湾的统派嘛。但 习近平现在这一群人基本上都是台湾的同派。那据我所知，这一群人大概在台湾都没有票房的。可是北京，我们都知道，北京他基于他的政治的运作，他总是要捧，尽量去捧这一群人嘛。 嗯。 所以他见面，假设你是一个不认同一国两制这种说法的人，习近平不可能见你啊。所以假设你认同，然后习近平就愿意见你啊。所以在台湾完全没有群众基础的一大群人，五六十个见了习近平，所以台湾人是把他看成是一个笑话，对。 好，南硕先生，我们想问最后一个问题。之前我们看到，其实在两岸的经济交流当中，很多的很频繁的一种状态。那么先经后热呢，一向是两岸交流的一种基调啊。以你的分析来说，两岸政治的互动下一步还有什么样的突破口呢？ 两岸的政治互动，越来越难了。 越来越难了。 就是，台湾的老百姓，对我们对经济的互动，或许还可以一直讨价还价，或许还可以，可是政治的、军事的难度越来越高。然后，那这个马政府他所要努力的，基本上我们讲那一次以前的那个服贸之后，他不是要搞什么什么货贸吗？什么之类的，连这些东西或许可以谈，可是你谈的时候，老百姓对你的重视经济的互动也都越来越慎重。就是台湾老百姓有个基本的看法，就是你台湾跟中国经贸合作互动，我们大家同意，可是你不能把你的鸡蛋全部放在中国这个篮子里面，不可能的，不应该的。你应该像韩国一样，你自己要提高你自己的竞争力，你自己要让你自己的产业不断的升级，增加国际上的影响力。可是马政府在这一方面完全没有做任何努力耶。所以最近这几年，我们从经济的那个竞争趋势来看，为什么是韩国一直领先台湾，原因在此。 好的，谢谢南方朔老师今天跟我们的现场连线，谢谢您，再见。 好，谢谢。 好，这个南方朔老师还是延续他一贯对于马英九和马政府毫不留情的批评啊。佩芬有什么特别的点回应？ 一开始我觉得南方朔先生讲到说马英九是个很会表演的人，这我不认同。我觉得我们在这边听，我们都觉得他绝对不是一个 演得太烂了，是吧？ 因为演得太烂。但我觉得他可能有两点，就是如果中国大陆的其他人或是国外的人在看马英九，也许跟台湾人感受不一样。但对于台湾的民众，他至少他是一个很不会表演的人，就连表演都表演不好的人，就是为什么这些东西他讲得很空泛，他说这些书上他讲得很漂亮，我就回归到一个地方，就你对大部分台湾人来说，你就在听这种东西，你会觉得他就像一个你在细数政绩的维基百科，就在细数。可是回归根本的原因是无感，没有办法去感觉到你讲了这么多，政府做了这么多事情，我只觉得那是距离我好遥远的事。就像你说他讲到最近的这个猪油这个黑心油的事件，他觉得，我觉得我也不能忍受，政府一定要办到底，一定要，这不是废话吗？可是问题是你所感受到的是这个政府平常在跟这些财团之间他们的交往，给他们多少的税的优惠，平常的你跟他们的这些关系，我觉得大家的印象不会想到，因为办那是你应该做的，可是你跟这些台团平常你给他们多少优惠，我觉得那才是大家会觉得心中会有不没那种感觉。另外一个，其实我也不同意南方朔先生一个东西，我觉得其实我们都在以台湾的民主为荣，民主为荣它很大，我觉得还是一个包容。他刚刚讲到其实统派这些，就是他们觉得他是一个就是 没有市场， 六十个人没市场笑话。我不是说我赞成他们有市场，他们绝对不是台湾主流的声音，可是他们是台湾的一种声音。对，我觉得他们不是笑话，他们是一种声音，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要给他们这群人的一些尊重。不过我刚刚南方朔先生提到了就是那个新加坡的那一次，因为其实我们这几天在看就是喜马会有很多的解读跟新闻，可能比较多的一些评论会觉得好像似乎台湾很想见，可是中国大陆几乎还是一个铁板一块，就好像因为有一些他要顾忌的地方而没办法在这时候这一念之间做下这个历史的决定。我觉得比较多的评论会觉得是中国大陆不愿意，对。可是你看如果中间他讲到说新加坡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对，那其实是不是马英九自己可能 放鸽子放了两次其才让、嗯、我觉得这东西、嗯、当然我也不知道他的真正的他说是国民党高层那边来的消息嘛、 嗯、 对啊， 哎，这个倒是确实存在着争议哈。那有的如果从大陆方面来考量的话，认为大陆就除了他要顾及这国际场合，说你要是在那儿见，那是不是就以后就开了大门，下一届如果不是马英九，你再换别人，换蔡英文什么都可以借助这样一个，那实际上相当于我已经认同你是一个合法的政权存在啊、还有包括现在的国际环境也是大陆方面需要认真考量的东西。好，我们先稍微休息吧。盛伟在早前的时候还访问了一位中国时报非常资深的一位跑两岸新闻的记者哈，我们等会儿也听听从他的这个眼中是怎么样看待习马会马习会的破局的。三点坏新闻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坏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尚伟， 我是佩芬。 我们接着来看看这个习马会破局的真正的原因哈。我这儿是看到一个新加坡的一位视频人发表在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他就讲到呢有几大原因。首先就是如果真的是在 APEC 见到的话，那会给国际社会造成一种两个中国或者这个一中一台的错误的观感。那再一个呢，现在美国在积极推行这个重返亚太，在各种的场合是围堵中国，所以呢 APEC 是中国大陆非常看重的国际外交平台。如果在这个时候呢马英九和习近平会见了，会冲淡会议的总体的主题，就是把这个国际舆论的焦点给他弄偏了，这个也是不利于北京现在的外交工作的开展。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长远的来说哈，作为国际会议呢 APEC 始终它并不是一直都是由这个中国主导的，就是一旦这次允许了台湾领导人参会，那开了一个先例的话，那下一次如果是换到这个其他的国家来承办台湾地区，它又发生了政党轮替的话，那主张台独的人如果是上台的话，形势呢可能就会失控，就是 APEC 乃至更多的国际会议的场合呢，就会成为台独分子上演闹剧的一个舞台。说这个呢是非常不愿意北京看到的这么一个情况，主要就是这么一个分析。那现在看到这个民进党方面，他们似乎没有什么样的表态，是不是已经早就知道了这个？你就自己一个人每天在那巴结着习近平，反正也没什么希望，这属于意料之中的事情。 我看到中间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民进党立委在立法院质询，那时候还没有就破局，确定破局之前，他觉得定义就马英九像一个恐怖情人，就每天就缠着，就缠着，哎，赶快来骑马会，哎，快点来会。人家说不适合，不一定要在国际场合。他说快来会，我觉得这现在是最好会，唯一最好会，就像个恐怖的情人。可是你刚刚讲到民进党，其实你说真的，你会觉得好像两岸关系一直是民进党的一个罩门。我们聊了很多次， 对。 可是你觉得在习马会这件事上，其实民进党他真的还蛮好的利己，为什么呢？第一，他如果不动，他就站在他在野上面，他可以不断的去质疑，好，你要用什么样的一个身份跟什么样的称谓嘛，你能不能代表台湾的主权，或者是代表这个所谓的台湾意识好了，他可以在这边去质疑他。可是如果万一好，大家就是谈定了，然后真的可以习马会之后，你觉得对民进党是不好吗？他这说不是，而是也有中国大陆的一个犹豫，就是如果现在开了一个先河，就是我今天就在这个 APEC 上面开了一个窗口，那以后如果民进党也可以比照办理了，我也如果下一届真的是蔡英文上的话，那其实我也可以要求，你看上一届其实已经开了一个，为什么我不行？ 是， 所以其实对民进党在这议题上真的是可攻可守。 嗯哼，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回归到你说，刚刚你讲到那一篇文章，它有很多的顾虑。其实刚刚的南方周先生也点到，其实这就是一个算盘嘛，对于马英九要打什么算盘，对于中国大陆要打什么算盘嘛，你现在就在我们这边自己去谈谈好了。马英九当然大家一定最想他真的是一个历史定位，他在台湾的 的内政上面，其实你说他要能够再怎么样的扳回一城，我觉得几乎很难，太难太难了。 嗯、 对，9.2，你好，顶多给你扳回19.2的支持率，我觉得太难了。然后你说两岸上面，说真的，走到现在，刚刚房叔有举了一些例子，你说到现在，你真的还叫蜜月期？我觉得真的比较像是冰冻期。 对， 那甚至舒淇都觉得这是现在进入一个小感冒嘛。 嗯哼， 两岸关系很难，除非你就是定下一个，就是我成为第一个， 对， 就是两岸领导人的见面嘛。 嗯， 可是你觉得中国大陆他的考量真的会只是觉得你马英九或者是两岸关系？他不是，他樊叔提到还有国际关系的场合我得要去顾、 嗯、 然后另外还有我要怎么对中国大陆的内部交代， 对， 不是我还有银牌哦，我不是全部人都觉得哎呀你们就去会吧， 13亿人一起， 所以其实我也觉得现实上其实北京当局要考量的东西确实更多、 嗯、是， 对、 嗯、 好，我们来听一下王明义老师他对于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见解哈。盛伟是今天早上对王明义先生进行了一个访问，那他是中国时报这个两岸问题的采访组的主任记者，那跑两岸新闻呢20多年的经验呢，是非常资深的一位前辈，我们主要是问到民进党在这个问题上面有没有一些可以做文章的空间。 民进党在两岸问题上也并非铁板一块啊，大陆方面呢似乎有意让两岸的交流不只局限在国共交流上，那中共在于对台湾岛内政治形势的判断方面是否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而且呢好像大陆已经做好了这个2016与民进党打交道的这个准备了吗？国民党在两岸交流方面的优势是正在丧失吗？ 我想这个主要是因为这是一个互动的问题啊，就是说两边不只是一个国共两党的一个互动关系啊，事实上因为民进党作为一个台湾最大的反对党，而且在过去这个事实上在2012年这个蔡英文都也变成一个对马英九构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的这种强势的这个候选人了、啊、 嗯， 所以我觉得说从大陆方面的角度来理解的话，我相信说北京方面也意识到说台湾在经历已经两度的政党轮替之后，但民进党再重新执政的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啊， 嗯， 但我觉得说在基本的这些基本的形式的互动上来讲，我想不管是国民党执政或是民进党再次的这个轮替，我想大陆方面可能在涉台问题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战略上应该是不会有什么改变的，这个可能在某些的战术上所谓的沟通的一些态度跟方式上可能有一些变化，但我想这个变化可能对于中共方面的这些对台的政策的一些基本的方针啊立场啊，我想这些应该不会因为国民党或是民进党这种蓝绿执政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了、啊，所以说他所面临的难度，事实上不管谁执政，他的难度一样是存在的。 嗯，他的难度是一样存在的。 对对， 习近平上个月底呢，在北京会见台湾统派团体，罕见的重申了啊，以和平统一和一国两制的方针啊，来针对台湾问题。您认为习近平为何会在这个时候来抛出啊，在台湾内部掀起了政治风暴的谈话呢？ 我觉得说，这个习近平在等于说这一次在会见台湾统派团体所重申的这样的一个和平统一国两制这8个字哈、啊，我想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新的一个立场，也不是一个新的所谓的对台政策方针啊。过去从邓小平在80年代初期就不断的去重申表述这样的一个阐述这样的一个立场跟一些他的基本原则啊。我想主要在发表这个问题的这个时间点上啊，是在这个也包括像香港因为政改方案的这些争议啊，这些风波啊， 是 那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习近平想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表达他对香港问题的一个基本的态度跟看法，同时也对台湾方面释放出一种北京在对台政策的基本的底线上还是在一国两制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宣示的时机事实上有它的政治上的考量跟操作了，这个操作可能就是把底线给讲清楚了，那我想这样的一个表述，当然台湾过去一直对这个一国两制有不同的看法，而且事实上台湾因为跟香港的问题跟台湾的本质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一般台湾各市的民调里面大概都反映出来说一般支持这个一国两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比较这个民调是比较低的啊，那因为主要是两边涉及到一个刚刚所提的一些政治啊这个主权的这些基本的这种分歧所影响，所以这个问题的这个沟通我想难度还是比较高，那问题是在这个关键点上习近平做这样的一个表示，我想主要还是因为可能某种立场的这个考虑跟这个政策上宣示的考虑这样。 嗯，习近平另外也强调了说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的心灵的契合，而实际上呢近年来我们看到台湾民众台湾意识不断崛起啊，这种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似乎变得好像越来越难了，中共的期待和台湾现实的这种矛盾你是如何看待的呢？ 我觉得说这种矛盾并不是一天两天的，我想因为这个矛盾也可能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发展而有一些从本来从量变到一些质变啊。我想主要还是涉及到一个两边对一些史观的看法不一样，对一些政治主权的问题看法不一样，所以这些问题的沟通，我觉得说从2008年以来，事实上双方两岸的这个执政当局都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的方式，就是刚刚所讲的那种先易后难，而且大家都知道说。很多问题现在搁置，这些争议并不是说两边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个争议问题的存在，而是意识到说在解决这些一连串争议的过程中，你必须要从一些可能比较容易的或者比较这个简单的问题先来处理。那这个化解的过程中，你不能够把那些最难度最高的把它端到最前面来，所以我想这样对整个处理问题的逻辑跟它的发展的步骤也不太合理。所以我觉得说这些旗舰的存在是正常的，而且这些旗舰的存在本来就存在是很可以讲是50-60年来的这种两岸的分隔所造成一些相互的认知的差异的理解的不同啊，价值观的那种看法不一样，这些都必须要透过一些沟通对话来处理。那我觉得从2008年以来已经找到一些沟通对话的一个比较合理的解决问题的模式啊。 嗯， 这个模式我觉得说即使说两边在这个过程中还出现一些新的争议或者演变出新的问题，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基本处理问题的态度不应该有任何的改变的。 我们知道在年底的时候呢，台湾会进行九合一选举，那九合一选举的这种变化会不会对两岸的这种合作以及两岸的交流会产生影响呢？ 我想的确是因为我想这一次的这个11月29号的这个台湾的九合一选举啊，但主要是有关这个几个大都会地区的这个市长候选人的这种改选啊。 嗯， 他当然本身对整个这个目前的这个马政府的执政当然不是一个直接的冲击，但我想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指标会他的这个整个这个我们讲这个政治生态版图的变化啊，他的这个变化会变成一个大家关切2016年整个台湾领导人这个下一届改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 是， 我想不管是蓝营或不管是绿营，在哪些这个地方的这个执政的版图上有些领先或获胜的话，我觉得说并不会直接冲击到那种2016年这样的一个选举的这个效应啊，但还必须要看说未来一年半，他对整个这个包括马政府的这种执政的情况，以及后来可能两岸关系的一些发展，我想这些因素才会真正影响到2016年的这种选战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哨战啊，但跟2016年的这种整个大选，可能还是有一些后续还必须要去观察的一些发展，才能够做定论的。 其实早先在采访王明义的时候，我也问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啊，包括觉得目前来说，你觉得没有实现 APEC 的新马会是因为什么？那他也做了一些回答，其实这些回答呢，可能跟一些我们看到的一些资料的内容是差不多的，觉得考虑到这个国际场合上的一种身份啊，还有称谓的一些问题。 嗯， 但是我觉得，他有一点是让我比较意外的一种回答，就是我问到，如果说现在目前来说，处于一种不是特别合适的一种时机的话，那么未来的话，两岸政治互动的下一步有何突破口？他当时回答的说，其实台湾的很多民众的，尤其青年人的这种心理状态是很重要的，所以应该突破台湾民众的这种青年人的心理状态。 就是说两岸关系主要还是要主打民心， 对， 要两岸民众的这个心灵契合。 嗯， 但是我觉得现在肯定是越来越难。你看台湾人都看着香港呢，你看香港昨天他又陷入僵局了吧，就是学联跟政府已经说我不要跟你谈了，因为他们已经开始联合其他的几个团体说再继续发动新一轮的不合作的运动，包括已经开始筹备这个罢课，就是他们看着如果说一国两制的话，那你香港不是应该是实景给我们看吗？但现在看上去似乎这个台湾人香港人他并不是那么的收获啊，中间有非常多的这个问题，那如果是从这个示范效应来说，可以说是非常糟糕的，所以可能也不难理解，就是为什么现在台湾人对于所谓的一国两制他们的接受程度会这么低。佩芬，我们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再听你说更加具体的论点。好，三句话新闻我们稍后继续。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尚维， 我是佩芬。 刚才我们反复讲到的习近平在接见郁慕明等人的时候呢，他是罕见的讲到了一国两制。那如果我们看这个时间点，你会发现跟香港的战中的这个时间点它是高度重合的。有人觉得尽管他是对着台湾人说，但实际上他是对着香港喊话，意思就是说这是我们的这个底线。但是你现在综合起来看，你会觉得尤其是年轻人他们搞的搞事啊，在中央的眼中可能就是觉得这帮人是非常难用现在的这一套去可以说是让他们人心回归。那我看到这些太阳花学院的这些领袖哈，他们也是隔空对着香港的这些领袖表示支持。那如果你再倒回去看当时太阳花学院的时候，前来看热闹也好，或者声援他们的香港人也好，他们会挂一个标语说，我是香港人，请台湾人踏在我们的尸体上，想你们的路，这个作为警示。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港台哈，可以说本来台湾也是香港人非常喜欢去的旅游之地，在这种问题上他们是空前的在统一这些都是中央肯定就非常讨厌看到的。可是有办法吗？ 刚刚其实提到一个，就是我觉得两岸关系很大，就是大家都知道现在其实要从明星下手，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越来越难的。第一，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他其实这些年他让了很多力给台湾，真的非常多的。 对啊，可是为什么没用呢？都 对，就是没用。所以可能他们也疑惑，我都已经做成这样，为什么你还是不爱我呢？一个，那还有另外一个，刚刚讲到一个年轻人，说真的，你觉得上一代为什么那些统派？其实你去看那个画面，都是白发苍苍的这些人，真的大部分都是这些人。你其实说真的，你说在比较年轻一代，他跟中国大陆的这些所谓的历史，还有血缘关系，它是越来越淡，我没有太多的干系。还有加上我们从小受的教育的课本，我那个时代可能还有很多先学中国大陆的地理历史，再来学台湾。可现在不是，现在是台湾意识高涨，所以我觉得慢慢的对于那块另外那块海峡对岸的那块土地的认同跟连接感越来越薄弱的时候，其实你做再多我也不会有感觉的。我觉得这是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可是还有回归到我觉得各种两岸关系最大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大陆也在看，就是台湾最大的问题在于内部的共识。你觉得我要跟你去谈共产党跟国民党谈，它是两个党谈。可是如果我看到你马英九连自己党都搞不定，你连王金平你都不愿意谈，连管立法院这个可能要通过很多去主掌这个立法，过很多法案的这个人你都搞不定，或者是把它搞成这样，我觉得其实人家会有什么观感呢？所以我觉得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是，其实还是在于内部共识。可这内部公司其实也牵动了其实两岸关系的这个东西。可是你说洗马会，其实我还是抱着一丝的，我觉得是有机会的。我觉得第三地不是不可能，也许这当然说 APEC 这是一个现有的一个舞台，我觉得那可能还有很多政治的考量。可是明年呢？明年可不可以？其实马英九没有什么顾忌的，他不会再连任，他也就这样了。其实你说最后再抛开什么称谓那些都好，一念之间。要不然你说2016年民进党上台嘛，是不是要跟民进党见呢？我觉得可能对于习近平习大大本身他也会想，如果过了这一春，可能也许再来是民进党，是不是适合呢？ 我觉得两岸现在一种正冷静热的一种状态，那通过这种民心，比如说我们通过两地的一种更多的交流，有没有改善这种民心的状态呢？你觉得有可能吗？ 我说一个例子吧，就是我参加过夏令营，是两岸三地的青年人，然后我当时是作为中间的这个工作人员去参加的。我就发现有一个细节，当时他们在北京这个戏园里面就看京戏，然后呢看完之后呢，就会有些同学上去分享，然后有一个台湾同学，他上去第一句话是说，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台湾省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身边呢就有一个同样从台湾来的同学，我就听他们用台语在跟同伴讲，他讲是台湾省呢，我听见了嘛哈，你就非常细微的这个细节看到，哎，这些同学按理说他是可以接受，就是这种所谓的一些，我觉得是有一点统战意味的这些夏令营，就让你们去领略这个中华文化。那刚才这个马英九讲话的时候不是也讲过很多吗？说基于我们的血缘、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那你看在这些可以说是有公约数的地方，大家都会那么的敏感，就对于一些细小的称谓，那你可想而知，真的是涉及到更加实质性的，你要谈这个国族的问题的时候，会遇到 多大的麻烦哈。我觉得要是人心哈各种要是回归的话，它又是最难最难的一项，尤其是大家都在看到底这个香港的一国两制会实践成什么样子。那战中已经是超过了10天了，看起来现在还是处在一个非常僵化的一个困局当中。那么接下来到底怎么办，我们也要一直非常持续紧密的关注。同样习马会马习会是不是像佩芬说的，在马英九剩下的1年半的任期之内还有其他的可能呢？我们也要再发挥更多的联想力吧。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三立华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郑伟， 我是佩芬， 祝大家周末愉快，再见。